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 我是周思月，记得点赞。 第89集，在商言商，利字当头。亚太全国赛在即，又刚跟插院的董正飞以叶教授实验室成员的名义签了军方的排爆科研保密项目。周思月最近忙得脚不沾地，人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去实验室的路上。丁宪这阵儿也忙，两人几乎没什么见面的时间，饭都没吃上几顿。今晚这种缱绻的时光已然奢侈，偏偏还被某个不知趣的人打扰。陆怀征终于走了，丁宪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刚一抬头，周思月已经扣着他的手，将他压在沙发上亲了下去。所有的情绪都在一瞬间爆发，火花四射。两人都不是善男信女，周思月的隐忍他能感觉到，丁宪的双腿像蛇一样攀住他精瘦的腰腹，没有丝毫犹豫。 要不要试试看？ 周思月正伏在他身上，黑黑的头发埋在他颈间，硬硬地戳着他的皮肤。周思月停下来，微微抬头，看着被他放平在沙发上的姑娘。姑娘正眼含春水地看着他。他低头笑笑，嗓音低沉暗哑。 你好像很期待啊。 废话。你不期待吗？ 期待。就是因为太期待了，所以不敢碰。男人在这方面都是无师自通的，高中观摩过之后，他没觉得有什么美感，所以看得不算多，在手机里存那么一两部，需要的时候找出来用，在这方面还算节制。 真想做？ 丁宪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他。 会疼吗？他们说第一次都很疼。 周思月认真思考了一下， 说实话吗？ 嗯。 不知道，没做过。 小姑娘的腿再次盘住她的腰，闭上眼睛，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 来，疼就疼吧。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气氛全没了。试问，一个姑娘一脸大义凛然、英勇赴死的表情躺在你身下，谁还下得去手？周思月翻身坐起来，靠在沙发上，揉着头发，懒散地说： 算了，先不逗你。 为什么？ 周思月轻声去拿烟，听见这话，一边把烟叼进嘴里，一边回头笑他。 你听上去还挺失落的。 丁宪从沙发上坐起来。 呸！不是说，很多男的谈恋爱就是为了骗女孩子上床吗？你怎么这么能忍啊？ 猴急什么？未来日子那么长，我能跑啊。 周思月小时候碰到好吃的东西，会把这样东西放到最后去品尝，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好吃的东西吃掉。爷爷说他是一个喜欢先苦后甜的人，这习惯很好。小姑娘没他自控力好，亲到最后总是忍不住想要扒他的衣服，但都被他制止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他男人的自尊心在作祟，实在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这个简陋的地下室里。什么都没有，还不能让他留点美好的回忆，作为男人也够废了。一个夜晚，亲亲摸摸也就这么过去了。之后，丁宪跟维拉动漫正式签订了合同。孙元香当下给了他一本小说，让他照着剧情出动漫版，一周交一次线稿，稿费按月结算。拿到第一笔制作费的那天是周末，丁宪给周思月打电话：“ 我有钱啦！”“ 不错。”“ 我发现赚钱还挺容易的。哎，这样吧，你以后在家，我负责养你好啦。看你最近忙得脚不着地，我都心疼。”“ 看把你给嘚瑟的，这么点钱就满足了？ 3000块呢，也不少了。 两人闲闲散散地聊了几句，丁宪挂了电话，跟楼凤逛街去了。周思月收了电话，看向坐在对面的苏百从。对面的男人五官俊逸，面容温和，他梳着油头，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文有礼，西装衬衫规整地贴在身上，外头是一件灰格的小背心。男人双腿交叠，脚上的意大利定制手工鞋擦得锃亮。而这边，年轻英俊的少年则懒洋洋地窝在椅子上，双腿大喇喇地敞着，黑衣长裤，休闲慵懒，连头发都是松散的。修长的手指卡在乌黑的发间，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头发。那股慵懒劲儿特别拿人。苏百从提着茶壶， 他似乎还不知道你父亲的事儿。 周思月的手指在发间微微停了，一言不发，低着头继续拨弄。茶馆里袅袅青烟腾起，无比寂静。苏百从将茶盏推到他面前， 尝尝大红袍，特意让人留的。 周思月端起杯子抿了口，配合地咂了咂嘴， 不错，挺色口。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谢了。 我第一次知道你是在上海的时候，我俩那时候喝多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坚持考清华，他说因为你在清华呀。我派人去查了你，才知道原来你是叶教授的学生。叶教授之前一直跟我说，他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就是时运不济，没遇上好时候，还总出状况。但你是他这么多年见过的最有远见和前途的学生。 周思月掀起眼皮，懒懒地扫他一眼。 我去过你的高中，老师们对你的评价都很高，说你有天赋，还特别努力。 周思月的眼神渐渐凝聚到他身上。苏百从老神在在地品着茶，想起一点说一点。 不得不承认，你确实很优秀。但好人难当，坏人好做。你看赵振海在外头名声好吧，谁不对他歌功颂德，说他公正廉明，两袖清风。 说重点。 似乎是被触到了逆鳞，周思月终于不耐烦了。苏百从不再扰玩。 你把手里所有的军方排爆资料给我，我帮你把赵振海拉下台。 世界是黑暗的，所有的交易都是肮脏的，不过是披着虚假的外衣。你不曾见过的黑暗，那才是深渊，而那里曾伸出无数只手，试图将行走在边缘的人拖进去。手机又在桌上震了震，周思月低头看看，还是丁宪。他回神，抓了把头发，接起电话。 嗯， 电话那头小姑娘的声音无比兴奋。 你喜欢黑色还是蓝色？ 怎么了？ 你回答就好了。 黑色。 型号？ 什么型号？ 脚几码？ 你要给我买鞋子？ 我就随便问问。 不能送鞋子，别买。 那你等会儿给我1块钱就好了。哎呀，快说码数，我看到那双鞋子就想到你了。 44。 你比我大10码呀。 什么时候回来？ 哦，快了，我再陪楼凤逛一会儿，晚饭你自己吃啊。 嗯。 周思月挂了电话，苏百从看着他。 怎么样？我说的考虑一下。 你要那资料干嘛？ 周思月目光坦然干净，却看得通透。 知道军方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而是找了你们这些大学生吗？因为怕被我们垄断科技输出市场。在商言商，凡是一个利字，我没有理由不分这杯羹。当然，赵振海也不是什么好人。 丁宪晚上过去把鞋送给周思月，结果直接被人扣在了地下室。他刚敲开门，就被人直接扯进去顶在墙上。周思月粗暴地吻上他的唇，比任何一次都要激烈，甚至都来不及等他说一句话。 本集已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